攻读户籍记第33章。以下是以色列子民在梅瑟和亚郎指挥下分队出离埃及国后所行的路程。梅瑟记录了他们遵上主的命起营的出发点。以下是他们依次出发的行程。他们于正月15日由拉莫瑟斯启程，即在逾越节第二日，以色列子民大胆地当着众埃及人的面出走了。其实埃及人正在埋葬上主在他们中所击杀的一切长子，上主也惩罚了他们的神起。以色列子民由拉莫瑟斯启程，在苏科特扎营，由苏科特启程，在位于旷野边际的厄唐扎营，由厄唐启程转向巴尔泽峰的皮哈斯洛特，在米格多尔对面扎营，由皮哈斯洛特启程，由海中进入旷野，在厄唐旷野中行了三天的路，然后在马拉扎营，由马拉启程来到厄林，在厄林有12水泉和70株棕榈树，就在那里扎营，由厄林启程，在红海旁扎营，由红海启程，在新旷野扎营，由新旷野启程，在多福卡扎营，由多福卡启程，在阿路士扎营，由阿路士启程，在勒菲丁扎营。民众在这里没有水喝。由勒菲丁启程，在西乃旷野扎营，由西乃旷野启程，在克贝洛特哈塔瓦扎营，由克贝洛特哈塔瓦启程，在哈泽洛特扎营，由哈泽洛特启程，在黎特玛扎营，由黎特玛启程，在黎蒙培勒兹扎营，由黎蒙培勒兹启程，在里贝纳扎营，由里贝纳启程，在里撒扎营，由里撒启程，在克黑拉达扎营，由克黑拉达启程，在舍菲尔山扎营，由舍菲尔山启程，在哈拉达扎营，由哈拉达启程，在马克黑罗特扎营，由马克黑罗特启程，在塔哈特扎营，由塔哈特启程，在特拉黑扎营，由特拉黑启程，在米特卡扎营，由米特卡启程，在哈士摩纳扎营，由哈士摩纳启程，在摩瑟尔扎营，由摩瑟尔启程，在贝乃雅干扎营，由贝乃雅干启程，在荷尔哈基加德扎营，由荷尔哈基加德启程，在约特巴达扎营，由约特巴达启程，在阿贝洛纳扎营，由阿贝洛纳启程，在厄兹雍格贝尔扎营，由厄兹雍格贝尔启程，在青旷野即卡德士扎营，由卡德士启程，在位于厄东地边界上的荷尔山下扎营。亚郎大司祭依上主的命上了荷尔山，死在那里，实在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国后40年5月初1日。亚郎死在荷尔山上时已123岁，其实住在科纳罕南部的科纳罕人王阿纳德听说以色列子民来了，他们在由荷尔山下启程，在扎尔摩纳扎营，由扎尔摩纳启程，在普农扎营，由普农启程，在敖波特扎营，由敖波特启程，在位于摩阿布边境的伊因阿巴林扎营，由伊因启程，在迪彭加德扎营，由迪彭加德启程，在阿尔蒙迪贝拉塔因扎营，由阿尔蒙迪贝拉塔因启程，在乃波前面的阿巴林山地内扎营，由阿巴林山地启程，在伊犁哥对面约旦河边 摩阿布旷野扎营。他们在摩阿布旷野里沿着约旦河边扎营，由贝特耶什摩特直到阿贝尔史亭。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摩阿布旷野内，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你们几时过了约旦，进入克纳罕地，应由你们面前驱逐当地所有的居民，应毁坏他们的一切偶像，应打碎他们的一切柱像，应铲除他们的一切丘坛。你们要占领那地方，住在那里，因为我已将那地方给了你们，叫你们占有。你们要按支派抽签分配那地方，人数多的多给，人数少的少给。谁的签落在哪里，哪里就属于他。你们依照宗族支派分配你们的产业。但是如果你们不把当地的居民由你们面前驱逐，那留下的居民必要成为你们的眼中刺、腰间针，在你们住的地方内迫害你们。并且我打算了怎样对待他们，也要怎样对待你们。